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睇《感应篇》第37节：诱惑非义而动，背理而行。从呢句到44，刚强不仁，狠戾自用，讲的是大恶。感应篇全文里面，无非是劝善止恶，劝善的文字少，止恶的文字多，它的用意我们能体会得到。就好像佛在地藏经上讲的，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，白法名门里面为我们显示善法只有11个，恶法有26，由此可知荀子所谓性恶不是没有道理的。这个性是习性，不是本性。本性善恶都讲不上，所以孔夫子讲的性同孟子、荀子讲的性不同。孔子讲本性，所以说性相近，一切众生的本性都很接近。而在佛法里面讲本性是一不是二，那个意思更深了，习相远。孟子、荀子讲的性是习性，习性逐渐逐渐远离了本性。这个相远是远离了本性，佛法里面讲迷失了本性，习性迷失了本性。咁一迷就唔知道回头，迷而不返，唔知道回头，唔回头就越迷越深。你睇从佛法界呢、这个十法界，十法界从佛法界到菩萨缘觉声闻，到六道，一直到三途，越迷越深，真的一世不如一世，这种是实实在在的现象，一世不如一世。所以劳累诸佛菩萨在六道十法界里面教化众生，更胜利的，同佛菩萨有缘的，听到劝告容易觉悟，肯回头，就所谓得道了。 缘分浅的遇不到佛菩萨，那就没有办法了。遇到佛菩萨，听佛菩萨的教诲，未能深信，不会奉行，虽然仍然造业堕落，但是阿赖耶里面总算种了善根，只是善根薄弱，烦恼习气强大。善根敌不过烦恼习气，还是要长劫轮转。我们这一生遇到佛法，好幸运能信受奉行，要知道那是无量劫来生生世世文化累积的善根，这一生起作用，起作用就得到。诸佛菩萨慈悲，所谓佛事门中不舍一人。昨日李会长跟我说，前两日有一位老居士，那个老居士六十几岁，时时在我们念佛堂念佛，他亦有病，病亦好重，跟李居士说他要往生，请李居士跟他办后事。李居士说，我26号要去中国，你如果往生一定在我去之前我才能跟你办事，你如果在这段时间之后我就帮不到了。他说好，他说了昨天的日期，昨天是20号，他说下午5点往生，是前几日跟他说的，昨天下午5点一分一秒都不差，他就走了。李居士答应跟他办后事，他说后事办好之后25号先办圆满，26号去中国了。这种事情不止一次的，以前亦遇过好几次，不单止预知时机可以提前走，亦可以延后走。佛法里面讲的生死自在，可以提前，可以延后，想哪日走就哪日走，这种就是生死自在。念佛堂念佛的老太太，各位要知道，这种叫根熟的众生，他真正成就，他去西方极乐世界造佛了。所以我亦常讲，道场殊胜，念佛堂殊胜，殊胜不在人多，在真正往生的有多少人，这种叫殊胜。我们看西方确子、觉明妙行菩萨，他们那一帮人在一起共修，只有12个人，12个人都往生，你说这样几殊胜呢？殊胜的地方要从这里看，人多是热闹，那是什么殊胜啊？念佛点解能往生？这些道理 方法、境界，我哋而家已经相当清楚啦。如理如法咁修学，正系古大德所讲嘅万修万人去，都系事实真相。凡系修行去唔到嘅，系你对呢个世间有所留恋，亦就系所谓放唔下啦。呢种先系真正嘅障碍。我哋每日读诵大乘，一定要了解呢个世间系虚幻嘅，唔系真实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；一切有为化如梦幻泡影。无论任何事情都唔好当真，只有念佛往生呢件事情系真实嘅。下定决心，那个人就是无量寿，就是无量光。昨日往生的那位老居士，他未往生之前，在念佛堂念佛绕佛的时候，就是无量光寿。往生是生的往生，不是死了往生。这种佛法叫当生成就的佛法。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那个臭皮囊不要了，抌了了。换个身体，换的身体跟阿弥陀佛一样，经常同我哋讲，紫磨真金色身，相好光明，同佛完全相同。西方世界是平等世界，咁先系真嘅。除咗咁之外，全系假嘅。假嘅摆喺心度做咩啊？我哋要懂呢个道理，要了解呢啲事实真相，断恶修善是学佛的根本，是往生必须具备的条件。我们在讲席之中亦特别强调，凡是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每个人都是上善的人。必须具备上善的条件。上善我讲过，心善、意善、行善，在日常生活中处事待人接物，无丝毫恶意。我哋具备呢种条件，念佛先能往生。由此可知，好多好多念佛人一生念佛，最后唔会往生，占大多数。往年我在台中，李炳老时时跟我说，一万个念佛人，真正往生的两三人而已。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？现在这个原因我们知道了，念佛念得好，亦非常勇猛精进，持戒精严，仍然不会往生，它原因是什么？心善意善行善未达到标准，顺境里面还有贪爱，逆境里头还有嗔畏，那不会往生。这种情形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，什么是恶念，什么是恶行，特别要清楚。恶断尽了就是善，所以这里讲恶报讲得多，分量多过善报一倍都不止。我们从分量上看，讲善报的分量只有四分之一，讲恶报有四分之三。第一句就是总说，狡猾非义而动，背理而行。这个注解里头讲得很清楚，说自此至死亦及之，常言为恶招祸之事。二句是总摄提纲，这两句是总纲，注里头讲得好啊，动者萌于心，行者见于事。动就是起心动念，这种是恶心，这种是恶意，背理而行是恶行，同三善完全相反。非义而动，义是义理，这个字里面浅深的标准很多，大乘的标准那个义理就是圣德，凡是不合于圣德的念头，那就是义恶心恶。圣德的标准高，菩萨的标准 我哋用坛经做比喻嚟讲，慧能大师讲嘅，本来无一物，只要有一物就错啦。所以禅宗念佛一声，朗口朗三日都朗唔干净。他讲得有没有道理？有道理啊。心里头本来无一物啊，边嚟嘅佛啊？你睇连念佛都是过失，心里动个念头动咗佛都错啦，何况其他呢？我哋再问，心里头乜嘢都冇啦，一样都唔想啦，啱唔啱？唔啱，仲系错。点解错？你落喺无明里头，你如果真嘅乜嘢都唔想，你将来去边度？生到无上天去，无上天是外道天，所以你话起心动念错啦，唔起心唔动念亦错啦，到底点好？祖师大德时时到呢个关节就唔讲话啦，你自己去参。佛法修学，无论大乘小乘，记住一个总纲领、总原则，定位等学。有定无位，就堕无明；有位无定，就堕妄想。无明妄想两边都唔住，就是定位等学，亦叫福慧双修。样样明白是慧，如如不动是定，如如不动的时候是样样明白的时候，样样明白的时候是如如不动之时，真功夫啊。无论顺境逆境，善缘恶缘，对佢总无妨碍。外不着相，内不动心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大经常讲直直星星，星星直直，直就是如如不动，星就是清清楚楚。所以那种生活是生活在定位之中，同凡夫完全不同的那种境界高，我们初学绝对达不到，达不到那那个二的标准，我们就往下降，降到最低标准。我时时劝大家随顺佛陀的教诲，就是二，是我们现前的程度。我们依无量寿经 依感应篇，感应篇可以依靠的，虽然不是佛经印祖提倡的。它里面所讲的诸我莫作众善奉行，回篇注解的里头就有自证其意，那跟诸佛如来所讲的无差别，那就是我们应该要依靠的，成就我们的善心、善意、善行。所以起心动念，时时想到我这个念头，我这个思想，佛准不准我起？如果佛在经上不准我这样想，不准我起那种念，那个念头就要快点放下。佛在经上准我们起那种念头，劝勉我们起那种念头，我们那种念头一定要起。正宗法门，我们现在实实在在讲，只有大业往生，我们先能做到大业往生。佛教我们执持名号，所以禅真的我们连边都摸不到，那种境界太高了。我们是从有到空，人哋是从空到有，我哋而家呢个方法是从有到空。佛教我哋念佛，佛教我哋忆佛，忆就是想佛，我哋日日想佛，想佛嘅相好，想佛嘅光明，想佛嘅全心，想佛的行义。想多了，我们渐渐就跟佛相似了。发愿求生就能得生。如果违背佛的教诲，违背圣德的行为，这种是大过。我们平时说它是过失，太上感应篇这个地方说是大恶，这两句是大恶的根源。非意而动，背理而行，这两句话听起来还几温和的，责备我们的意思太深太深了，我们要能体会得到。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这两句实在讲重要的意思，我们听日再跟着讲。